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凌晨北风渐起，并且逐渐增大到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早晨前后天空云量较多，北部可能下点阵雨，白天将有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八级。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多云转晴，北部有阵雨，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云雀展翅高飞，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上半时段没有听完的罗马尼亚作曲家格里纳高斯迪尼库的独具特色小品《云雀》，而演奏来自于罗比拉卡托什这位超炫技的小提琴家。 莱克托什常常将小提琴演奏的传统手法与吉普赛即兴的表演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于是他的音乐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而在他的演奏当中，炫技也是音乐中的一部分。就像结尾有一段，他将小提琴的技巧来模仿云雀的叫声，然后以极其火爆的激情来结束全曲。 听那些技巧，让我们优雅地漫步在午后。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我们这里听到的依然是 Robby Lakatosh 的演奏。其实 Lakatosh 的演奏风格非常多样，除了古典吉普赛音乐，他还喜欢各种音乐风格，包括爵士。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做 Post Freezing， 优雅的波萨。这首作品有点爵士加波萨诺瓦的风格，作曲者就是拉卡托斯本人。怎么样，很有味道的感觉吧？完全没有技术的存在，紧张感没有了，戏剧性没有了，更加轻松和惬意了。这段音乐叫做优雅的波萨，拉卡托斯在向你发出邀请，请坐，要杯茶还是咖啡，或者是来一杯鸡尾酒。 着轻松的音乐，再来讲讲拉克托什本人的故事。有人说他若比拉克托什是数百年吉普赛小提琴家幽灵的化身。在当代，每当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小提琴大赛结束，评审们都会相邀去结伴听他的演奏，而这些评委当中包括著名的梅纽因与老牌波兰小提琴家伊达·亨德尔等。拉克托什的琴技，刚才你也听到的，完美的无法用文字来形容，恐怕真的只有幽灵的化身才做到吧。我觉得这跟他自身流着祖先的血液，祖先小提琴之神的血液有关，而他的音乐诠释又如同天上浮云变幻莫测，激烈时如电光石火，柔情时又惬意浪漫。不论是古典曲风或者吉普赛音乐，在他手下浑然天成。上半时段也说过，拉克托什和传统的吉普赛艺人可有着许多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吉普赛音乐家，他曾是匈牙利布达佩斯巴托克音乐学院的小提琴高材生，也是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获奖者，而且还曾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德累斯顿爱乐等著名乐团多次合作演奏协奏曲。而且拉克托什学习演奏的当然是传统的古典音乐，但后来他却没有专心研究那些经典的名曲，而是决心为复活吉普赛音乐而献身。于是他和几位儿时的伙伴，像钢琴手卡尔·卡瑟比、第二小提琴手拉斯罗·伯尼，还有扬琴的演奏吉他手艾尼斯特·格邦。对，刚才我想说的是，在拉克托斯的乐队当中还有一样特别的乐器，就是扬琴，不知道你是否听出来了。以及在他的乐队当中还有低音提琴手奥斯卡·尼米兹，他们在1992年联合成立了一个小乐队。那接下来我们还来听听拉克托斯演奏的传统曲目，根据吉普赛和俄罗斯民谣改编的作品《黑眼睛》。在这首作品当中，他也一样为了制造出吉他的拨弹轮挑的发声效果，拉卡托斯左右开弓，更有甚者，当他左手在进行快速的难度比较高的拨弦的时候，右手又在用食指和中指模拟吉他做出轻巧的轮指的弹奏。来听听吧，黑眼睛。Thank you. 是激动人心的琴声让我又不得不想起了拉克托什的祖先比哈里。18世纪著名的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比哈里曾经带着一架扬琴与四把小提琴组成的乐队征服了整个欧洲。加密也说了，连贝多芬、布拉姆斯、李斯特都在自己的作品中纷纷引用比哈里创作的动人旋律。据说比哈里留下了多达84部音乐作品，也留下了一个辉煌的音乐世家，直到100多年之后 Robbie Lakatosh 就诞生在这个家族里。就像你刚才听到的，这美轮美奂的音响是怎么样从小提琴这张乐器上演奏出来的呢？何况这种右手轮指的技法也只有 Lakatosh 才专有，因为在历史上任何一本正统的小提琴演奏中都找不到关于这种技法的技术教学。又到了轻松时间了，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拉克托什演奏的电影音乐《教父》。尼诺罗塔创作的电影《教父》当中的主题音乐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拉克托什演奏的听起来跟以前听过的许多常规版本完全不同，轻盈时带着质朴和自由的乡土气息，忧伤时则将吉普赛人颠沛流离的感伤表现无疑。说到这里，我在想，拉克托什其实把我们容易忽略的在电影《教父》当中的那种乡愁，尼诺罗塔在音乐中其实原本就深深表现了这一点，只不过越来越多的所谓正规的演奏都忽视了这些，更注重了声音的美感，是拉克托斯的天性，吉普赛人的天性，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与流浪。 你感受到了吗？有一种腔调就在他的音乐当中，乐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到位，包括吉他、钢琴，甚至是其中出现的哼唱，都是那么有味道。这种腔调也是拉克托什所独有的。我们现在听到的也是一首特别版本的音乐，这首作品叫 Clashmore 第一组曲。音乐的风格呢，融合了拉克托什的吉普赛风格以及犹太雅迪什 Clashmore 的传统音乐。演奏的乐队呢，除了拉克托什自己的乐队，还有和弗朗兹里斯特室内乐团来合作的。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Roby 拉卡托什演奏的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和拉卡托斯有关的音乐，是什么呢？明天来听吧。古月和你明天再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